好天气，又在昨晚梦见你，我们快乐的游戏都是怪我的粗心，责备自己太大意，找不见你的地址，可爸爸就要去邮局，